十八娘命的儿，奈何还没那些傻娃娃长着呀，是个养养着草，是养养我那看见你这你就养养。你在哪个看中了那块布，那妹妹你就摆摆上，看中了那块布，那妹妹你就摆摆上。 Thank you. 家中在泰国，周山走河。 想亲亲那块想得有是冷冷的那块手，你身上那块大饼哼呀亲了没咋我心上疼，人头前那块想你呀淡淡掉。 一个 一步我跨过乌拉山。 山坡坡上的 看。